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呢个题目咧系比较犀利啊，有食唔食最恶极。咁啊，的确系咧系同讲饮饮食食咧有关嘅话题嘅。咁啊，同我哋讲咧，除咗我哋开呢个题嘅嘉齐之外咧，咁仲有 Michael 啦、婉娴啦，同埋我咧，一齐同你讲咧饮食嘅话题嘅。嘉齐，有边一个人系有食唔食最恶极嘅？ 我谂住阿刘乐贤嚟讲啊，肥 B， 咁啊，佢即系好明显，你见到佢做节目嗰口水都流滴紧落嚟嗰种啦，好似好想食嘢咁样。咁嗱，我哋讲有食唔食最大恶极咧，其实又关乎啲咩咧？其实都关乎人类文明咧，长期喺呢个匮乏之中。咁好多时候你谂下屋企长辈，如果你碗饭食剩大半唔食嘅，要抌嘅， 怕唔干净， 系啊，会闹人，系啊，冇衣食，会种种嘅方法嚟到去教训你啊，咁让你觉得唔好过。咁点解会系咁样咧？就因为我哋而家可能身处一个饱食时代，我哋忘记咗人类长期咧喺一个不足之中。今年可能食得饱，你下年都唔知。咁你今年有得食得饱嘅时候，有食唔食最大恶极咧吓，即系就会系即系咁样嚟到去将呢个重要嘅经验教训俾下一代听。 嗯啊，即系突然间谂起，即系嘉齐你个题真系有意思，即系缺乏咗困乏感，缺乏咗饥饿感。或者調翻轉講啦，即係有冇一個飢餓嘅教育喺童年嘅時候，或者有冇親身感到飢餓，可能係影響人生成個變化一樣嘢。即係我哋追求嘅嘢，覺得哎我究竟揾到啖食先，定係我哋一開始飲食都唔係最重要啫，我哋有其他嘢都可以追求。可能唔同嘅年代，呢一點可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咯。 唔係，其實即係中國人係一個農耕文化啦。咁喺農耕文化嘅世界咧，大家又唔好以為農耕係好富足。其實好多最近嘅研究咧都發現，其實農耕反而可能使我哋人類咧常常要處喺一個飢餓線。咁因為我哋可能人口就會膨脹，咁啊導致到同自然嗰個平衡咧就失去咗。咁而咧喺個農耕嘅文化裏面，容易帶嚟咗一個點樣嘅後果咧？就係我哋今年耕得足啦，啲田好好啊，啲收成好好。但下年唔知道，所以我哋會積谷防饑。咁會唔會係即係讓我哋有一個比較強啲嘅儲蓄嘅文化？咁背後可能係即係人與人之間可唔可能要互助啊？因為你有剩嘅話，可能隔離唔夠，你又要借俾佢，互相去幫助啊！呢啲咁樣嘅文明嘅發展嘅趨向咧，會唔會都係同我哋嗰啲飲食嘅食物嘅供應啊等等係有關啊？ 另一件即係同即係文化有關係嘅事就係即係究竟你係我者定係他者啦，即係點樣食食乜嘢啊？即係點樣保存都好多時候咧係決定咗，即係你點樣為自己定位，點樣去為別人定位？個國家觀念啊、地域觀念啊、空間觀念啊，甚至乎自己嘅地位嘅觀念。 呢個啱，即係正話，嘉齊都有講，我哋會用農耕文化，我哋一講中華文化，仲咪農耕文化咯。我哋會直情好似話係先驗，我哋唔需要討論，唔需要同人拗，基本上就算學術會議，冇人會話你又話係農耕文化，我懷疑喎，冇乜咁嘅情況。 即係你漁獵嘅咩？ 係咯，咁代表啲咩咧？就係話我哋會試咗點樣獲取食物係作為我哋定義中華文明其中一種方式嘅，甚至我哋會去到咁地步。 我最記得係讀中國歷史最中意講嗰句，中國係以農立國啊嘛，即係呢個係好正常一件事情。但係調翻轉，其實亦都你諗翻轉頭，其實頭先嘉齊講咗一樣嘢都啱，就係你其實農業個控制上咧，其實係好影響緊你個政治。你會見到其實中國有一啲咩嘅大換代嘅時候，其實最多時會出現咗咩咧？就係、是天災就會有干旱啦、失收啦，即係代表住就係人民食唔飽，咁就會開始有反。其實喺西方歷史都係一樣嘅啫嘛。 係啊，即係我哋話即係農耕文化其中一個特性啦，就係其實嘉齊都有講到，第一就係佢就係以季節為呢個基礎嘅一個嘅收穫嘅過程啦。你需要儲一段時間就算最南方最反都要50、60甚至70、80嘅喺農業科技未改進嘅時候一做，咁即係話你要等一段時間又等收成。如果嗰段時間有問題有天然災害咧，你就會失收一做啦。咁如果有好大嘅問題，話可能失一兩灶咧，其實你個成個當區咧就好可能已經陷入一個糧食短缺嘅一個危機啦。咁糧食會腐爛嘅，即係就算米糧都好啦，你有個倉擺住佢咧，其實都會腐爛。咁如果你擺得唔好，收藏得唔好，又會老鼠啦，食咗你倉裏面嘅儲糧啦， 石鼠 係啦，損失好大啦。咁所以呢啲問題就係話你即係背後其實就等於你擁有好多財富，你就要諗方法儲起啲財富。咁結果你又要有倉，又有一個土地去困住。咁農耕都人係走唔出。咁可能有一個即係中國社會科學家好出名，即係費孝通喺個費字，但係碑你睇即係兩個讀法啦。咁但係個費字嘅寫法，佢有講香港中國呢本書裏面都有講過，即係話我哋個 格局或者秩序，其實就原因就是我哋喺處於一個農耕文化一個固定嘅土地之中。咁所以我哋調翻轉一即係講咩佢都有講，一講外族就係嗰啲喺周圍自由自在走嗰啲人咧，冇王管嘅，嗰啲人就係異敵外族，就係有問題 嘅。所以可能中國人係農耕民族就需要被管咯。咁但係政府點即係中國傳統嘅時代政府點樣去管呢個農耕民族咧？嗱，好多我哋睇經典嘅歷史理論咧。就講可能係因為水利嘅建構啦，水利嘅工程唔可以係一個小嘅單位去做，一定要係動員可能係數以千計、萬計、十萬計嘅人咧，先可能去進行一啲大型嘅水利工程。係啊，治水嗰啲問題啦。咁你諗下，我哋中國文明嘅起源其中嘅一個傳說就係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就係一個巨型嘅水利工程啦。咁所以政府就係可能係咁樣構成。咁並且中國政府仲要保證農耕民族嘅安全。頭先提阿卓然提到啦，我哋嘅食物供應係即係要透過可能春夏秋冬季節轉換，咁嗰啲糧食先會去熟嘅，先可以俾我哋去收成。咁有一段幾長嘅時間，我哋要守護我哋嘅莊稼。咁有點解要守護莊稼？因為有人嚟搶嘛。咁咩人嚟搶咧？就係可能外嚟嘅喺農耕民族以外嘅人。咁嗰啲係咩咧？遊牧民族啦，可能係漁獵民族啦，就喺中國嘅邊疆。而我哋中國嘅政府要保護農耕民族咧，就要保護嗰條喺農耕同埋遊牧之間嗰條界線。呢、這個有即係傳統嘅理論就係講就係長城嘅位置。 而有趣就係我哋話隨住即係我哋對當代現當代對氣候嘅了解，我哋發現原來嗰條所謂草原嘅界線嘅上落咧，其實係有周期嘅。即係有一啲凍嘅時候咧，佢因為天氣凍咗，所以嗰條草原界線會向下移嘅。一移咗落嚟咧就弊啦。佢哋發覺原來可以即係嗰個遊牧民族遠移咗嚟，因為凍啦，凍嘅時候北方可能更加難生存啦。所以可以耕作嘅土地又變咗少啦。咁而遊牧民族又更加適合入嚟，咁所以有啲咁嘅情況下，就可能變咗哇！嗰啲嘅成個文明嘅大嘅動搖啊，所謂蘇偉叫南族蠻族入侵啦，而家就叫民族融和啦，睇你點睇啦。就喺啲咁嘅情況之下就會出現， 亦都為咗防止呢一種所謂嘅入侵咧。其實好多時候以前即係帝國時期，其實個邊界冇我哋想到咁實嘅。其實邊界有少少文化邊界多於實邊界。咁就係因為唔想喺佢哋冇嘢食嘅時候嚟入侵咧，好多時候反而調翻轉咧，即係所謂天朝大國，反而送嗰啲人去嗰啲邊界位置去教佢哋農耕，等你哋咧即係揾唔到食嘅時候咧，都可以揾食，就唔使入嚟我度食啊。咁亦都好影響即係邊疆嘅政治啊，或者軍事啊嘅形勢，都係會受到食物嘅流動技術影響。 即係話簡單講就係我同你點樣變成自己人呢，你就同我用同樣嘅方式去處理食物，或者係獲得食物，咁我哋就係自己人啦。 所以你咁樣睇嘅話，成個即係喺中國個歷史觀念嚟講，其實你掌握到農耕咧，你就掌握咗一種文明，即係同埋亦都一種認同感。 特別係喺中國嘅北方咧，仍然係歷史嘅主軸啊嘅時候，咁啊，即係去到南宋開始，尤其是北宋開始啦。其實中國嘅南方可能喺經濟上面、文化上面都係已經重要啲嘅。但係當係北方係好重要嘅時候咧，大家可以想象下，就係遊牧民族佢哋嗰個邊界線啊，或者我哋所謂農耕嘅邊界線嗰個喐動啦，其實就真係影響到中國嘅政治文化咧。係一個可能最重要嘅因素嚟。 即係以今日講，即係可能山西陝西嚇嗰度嘅嗰個氣候嘅變化啊，即係中間嗰條界線遷移啊，影響好大，因為影響關陇甚大。你諗下，山西陝西出事，關陇基本上就玩完嘅。咁所以依個就係當初甚至乎係王朝嘅廢立啊，政權嘅轉移啊，都喺啲咁嘅情況下有變。 所以食嘢咧，唔係淨係保證中國人自己食嘢。你諗下外邊嘅外族佢哋即係嘅糧食嘅問題，其實都幾重要。 係，你咁樣講嘅亦都令我諗起到咧，就係你其實你個航海大發現嘅時期咧，其實點解歐洲人驅使到你出去要去揾咁多唔同嘅地方咧？一來佢哋想做貿易，二嚟其實都係同個食物交換咧，應該都有一定嘅程度嘅關係，而且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影響緊成個歐洲甚至乎全球嗰種文化食物嘅交流。所以你會睇到就係當中你會見到有種好食物呢樣嘢，其實有種驅使嚟。係令到大家都要去， 即係正話都講開嗰啲遊牧啊、漁獵啊咁樣啦。我試過同啲學者傾，佢一講起即係啲民族係咩，佢好緊張。嗱，記住啊，滿洲係漁獵嘅，就唔係畜牧嘅，好緊要。因為佢話騎唔騎馬， 對馬嘅認識有幾多？其實喺嗰個文明就有關鍵，即係話你話即係交流同交流嘅重要性。蒙古就係即係喺地理大發現之前嘅物種交換一個關鍵嘅一個文明。佢哋就係通過馬、通過草原嘅方式做一個全球嘅即係個交換同埋一個貿易。佢背後就係點解係以馬為佢哋嘅基礎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係一個以即係畜牧嘅、遊牧嘅為主嘅一個民族。咁呢啲嘅特性其實亦都係即係。在我哋了解文明同飲食嘅關係嘅時候，必須要注意。 咁除咗我哋要講糧食嗰個供應可唔可以得到保證呢個問題之外咧，其實即係飲食咧，仲會有一啲可能對於我哋嚟講好深入，但係太日常，可能我哋會忘記嘅一啲因素。譬如我哋中國人咧，或者東方人整體即係稻米文化嘅，我哋食米呢樣咁嘅方法，咁會導致到我哋嘅文明有啲咩嘅特點咧？譬如同我哋嘅坐姿有冇關係啦，同我哋可能係用嘅餐具有冇關係啦，咁同埋點樣去配合啲食物啦，或者會唔會食一啲肉啊，或者唔食一啲肉啊，會唔會都有啲關係？我相信咧，即係呢個話題，我哋可能要深入啲去討論。 係，所以即係總體咧，即係慢慢成個由農耕點樣種食乜嘢，點樣食。點樣處就慢慢就變成咧一個即係對於身份啊、國家嘅認同感啊、階級認同。 即係嗱，即係東啊亞洲味道啊，真係食米飯，而米飯真係適合用筷子。嗱，我試過用筷子食沙律，真因為你明啊嘛，有陣時而家啲香港食嘢到都有咁啊，俾筷子我俾佢食沙律個爬菜，真係唔掂嘅，佢唔 work 嘅。咁你發覺啊，用個叉就真係爭好遠。咁所以筷子加米飯。或者筷子文化圈嘅就係即係東夏文化圈嘅一個好出色嘅一個例子， 甚至乎極端啲以前又即係帝國時代去批評，即係接觸西方人開初嘅時候就話：你做乜將兵器嚟食飯啊？啊，即係刀叉係兵器嚟噶嘛？咁就即係定性咗一個野蠻嘅一個所謂嘅標籤啊！ 咁係一人一把刀擺上台仲得了 嘅，係 咯，唔小心 隨時可以打起上嚟。我記得咧，即係以前睇嗰啲研究學派對於歐洲歷史嘅一啲著作啦，咁啊裏邊講到喺歐洲中世紀初期咧，糧食仲係好豐盛嘅時候，佢哋點樣食嘢咧？就係將佢哋唔用碟嘅，係將一大塊麵包擺喺台面，然後上邊就切肉。咁就將啲肉汁滲喺嗰啲麵包度食埋塊麵包，嚇！即係嗰個飲食，譬如嗰個豐盛嘅程度，可能同埋佢哋飲食嘅習慣啊，嗰個互動。 諗起呢個食物啊、飲食咧，我最記得深刻咧就係段背山裏邊一個場景，就係講佢哋最初牧羊嘅時候咧，就係食呢個茄汁豆。咁咧就因為咧淨係有茄汁豆食，咁就食咗成個月，食到一個好寂寞、好寂寞、好寂寞嘅狀態。所以我哋可以講咩咧？就係飲食有陣時咧，好同咧心情有關係。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尾我講到啦，段背山裏邊即係食茄汁豆，不停咁食，去描述呈現嗰個寂寞。咁啊，其實調翻轉講啊，豐衣足食好多樣嘢食咧，都可能係一個即係生活豐富嘅象徵啊。 係咁，頭先咧即係嘉誠講到咧，即係就算未豐衣足食嘅時候咧，歐洲中世紀嘅時候係用麵包裝住啲肉咁樣食，好似好正。但你以為好正，但其實咧即係有食物嘅承載器咧，先至一個身份嘅象徵。佢可能用麵包就因為佢冇錢買承載器，或者係未做到承載器，因為即係食器本身咧都係一個奢侈品，好長嘅時間入邊，即係你能夠用乜嘢嘅材料究竟係用陶瓷啊、用木啊，甚至乎好似英國以前即係未有瓷器引入嘅時候，係用蠟嚟做杯嘅，咁啊即係成件事係會反映咗除咗係即係國家嘅認同之外啦，就係經濟地位嘅身份認同喺度。係 啊，即係。就算麵包做得好嘅麵包，即係其實喺三至五世紀嘅時候，都係羅馬世界裏面做得好。外族或者即係在外邊嘅人，其實都唔係好識得做好食嘅麵包。咁所以做好嘅麵包本身都係文化身份。 我第一次食麵嗰啲法國麵包咧，就唔係喺香港咯，去到外國讀書嘅時候咧，就要食嗰啲法國包。哇！食嘅時候慘到個嘴損曬，咁我就諗，可能啲法國人講法文，佢個口型係因為食麵包食到出嚟，即係講笑啫，呢樣嘢冇研究㗎。咁但係即係我相信，你食物同埋嗰個文化本身一定係有一啲咁嘅互動。譬如我哋食米，可能就係我哋嘅嘴嘅喐動會少好多，可能講語言都係比較懶啲。如果相對於講外語，但係咧頭先阿 Michael 個開個題咧，就係提到食氣啊，飲食氣咧。同埋社會身份之間嗰個關係，我相信喺歐洲嘅社會咧，喺中國瓷器大量去引入之前咧，佢哋可能有身份嘅人係用金銀器， 啊，咁你可以想象金文器唔係貴族，就係教士先可以有機會擁有。咁所以一般嘅百姓可能就用啲比較粗啲嘅器物啦。咁而咧，譬如喺阿拉伯世界咧，由於佢哋相信伊斯蘭教，咁有一段時間就係覺得金文器好奢侈，咁想咩代替品嚇，就係中國嘅瓷器。咁所以即係中國嘅瓷器有好多輸入咗喺伊斯蘭世界之中。咁呢樣即係我哋睇到社會身份啦、宗教嘅問題啊咁樣，在都使到咧。嗰啲飲食器物咧，可能有啲好特別嘅呈現狀態。咁嗱，諗起呢個話題，我諗起古代中國。咁我古代中國你大家諗起好古代，譬如係上古、商朝，你諗起啲咩咧？就係諗起鼎。鼎其實係一個飲食器嚟。咁點解整個青銅嘅鼎咧？咁就係原因，嗰幾隻腳係咩意思咧？就下邊要擺啲柴火喺度，然後燒熱鼎上面嘅嘢。咁啊，即係呢個咁嘅狀態啦。咁而喺裏面嘅食物咧，我哋中國人咧就唔係大嚿大嚿肉咧咁樣喺度照食嘅，而係將嗰啲大嚿嘅肉煮完之後再去切細佢，咁然後再去分發啦。然後就我哋可能有碟有碗，然後就用筷子嚟到去食。咁啊，而即係譬如喺商朝嘅時候咧，咁嗰啲飲食器仲係高腳嘅添。點解高腳咧？第一就可能喺下面要加熱啦。第二個原因咧，是因為當時嘅人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食嘢。我哋坐住喺一張台，然後有張凳，呢個咁嘅姿勢咧，大概係要到宋朝先明確嘅。喺之前咧，中國人食嘢咧係直地而坐，所以我哋係食係筵席啊嘛。筵就係舒服啲嘅，多啲墊嘅，席就係擺喺嗰個筵前邊。咁啊，即係喺開頭嘅時候，可能話啲冇乜社會身份嘅人咧，就直接將啲食物一盤盤咁樣擺喺地下嗰啲席上面。咁你想象下，如果佢係平嘅，即係冇腳嘅，佢碟咧就好接近個地下啦，可能衞生啦，同埋個距離會比較遠一啲啦。啲筷子長短都好重要啊。咁而即係慢慢發展到有個機啦，機制，咁啊就可以將啲食物擺上去機度，你腳啊就可以可能攝喺裏面啊，或者可能跪坐嘅方式咁樣嚟到去食。咁呢個就係即係傳統嘅飲食方式啦。而日本啊、韓國啊部分嘅地方都延續住呢種咁嘅傳統嘅，即係到唐朝都係即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飲食方式。到宋朝之後，可能隨住外族嘅文化影響，我哋會坐凳啦。咁啊，坐到凳嘅時候，咁啊，自然嗰個飲食嘅方式就會唔同啦。並且圍住張圓桌或者大嘅台嚟到去食飯，都係以後嘅事嚟。 即係坐埋一齊呢樣嘢本身。你都要有張台有張凳先可以坐埋一齊㗎，咁你全部喺地下瞓低或者咩，你好難可以即係坐得咁好。咁有張台又唔同啦，有圓台啊，有張凳啊，咁大家就可以坐埋一台。好， 你諗喺宋朝以前嘅中國筵席飲食嘅方式係點樣嘅咧？就係大家最多有張機仔喺你前面啊，咁而咧嗰、那個機仔唔係圍住圓坐嘅。咁可能就真係有主客之分， 冇錯 嗰、那個社會身份階級同埋即係大家嗰個互相之間嘅關係，就係藉住嗰個坐姿同埋你嗰個位置嚟到去定立嘅。 係啊，所以你用咩餐具啊，用啲咩家具去食嘢咧，好反映咗佢當時嗰個文化之外咧，仲係嗰個經濟嘅水平。譬如我哋成日都話食 high tea high tea，其實 high tea 點解叫 high tea？high tea 就真係絕對唔係好似而家講話好 high class 咁解。high tea 就係講緊咧當時喺英國咧嗰個勞工階層啊，即係為咗即係慳翻餐晚飯，咁啊大概差唔多放工嘅時候三四點咧食飽啲，咁就一個好高嘅台嗰度企喺度食。咁所以食嗰、那個tea嘅時候咧，係諗住我哋當為晚飯，嗰、那個就叫 high tea，一啲都唔 high。 其實 Michael 你咁樣講，你都令我諗起另一樣好特別嘅一種，我哋而家覺得好普通嘅食材牛肉，但原來其實佢亦都係一種身份嘅認同嚟。因為咧喺日本咧，牛肉咧開始傳入日本咧，其實係講緊即係明治維新開始，因為我要開始學西方嘢，咁就覺得外國人咧即係咁強壯，就因為佢哋食牛肉。同時都有，因為有開始有外國人嚟到日本，咁佢哋亦都需要食牛肉。咁但係其實開頭咧，日本人其實有幾抗拒，因為作為一個東方國家，尤其是佢作為佛教國家咧，其實係唔會食牛肉嘅。同埋牛係攞嚟耕田噶嘛，即係你唔可以又要去勞動，跟住仲要食埋佢。咁所以最開頭日本人係抗拒，但係後尾咧就慢慢咧，佢哋就覺得唔係喎，食牛肉係一種文明嘅象徵。即係我食咗呢個牛肉，我就可以身體強壯，就好文明。咁而當中咧，最早喺邊度開始養咧，就係神户。所以點解即係神户牛咁出名，其實有佢原因。咁而最初頭咧食牛肉嘅方法咧，其實都同外國好唔同。 即係外國係牛扒啦，我哋認識嘅就係成塊扒。但係其實日本人就係用我哋會有啲叫做 shabu shabu 嗰種咧，咁就係其實就係用一個好原始嘅方法，就係因為日本人食嘢比較少油嘅，咁所以咧佢哋食嘅牛肉就會好似我哋而家食嘅火鍋嗰種，就落翻佢哋自己本身嘅材料，就加啲菜啊，加豆腐啊，加味噌啊，咁就變咗一個牛肉鍋。咁而另一種就係叫做所講嘅鋤燒，就係其實就用農夫嗰個鋤頭咧。即係我諗個感覺應該係類似而家一啲即係壽喜燒嘅其中一種嘅方法咧，去烹調呢個牛肉。咁但係又個故事得意在係咩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好多人都好想食就係日本最貴嘅和牛啊、神和牛啊呢一樣嘢。咁但係原來最初頭嘅時候，其實日本人係有啲抗拒。即係你會睇到，但係隨住佢哋要學西方，連食材都有一種 要強國啊嘛，佢哋都 除咗食材，即係牛之外，那個食嘅量都係重要嘅。即係我哋話食個方法啦，即係簡單講，即係牛扒就係、是、其實以食牛肉肉類為主食嘅。咁但係即係我由細到大長大嘅時候咧，即係阿媽教我唱歌咧，都有一首歌叫《沖菜牛肉剁爛剁爛分開兩餐》啊嘛。咁其實就係中國食法，即係我哋會嘗試係將佢轉化成為一碟餸，然後就一家人去分食。其實可能好少嘅，半斤啊，一全部一齊就食。當時都可能買5蚊10蚊牛肉，咁大家都明嗰屬於嗰個時代。而家10蚊牛肉應該就買唔到啦。咁啊。代表啲咩咧？就係、是、話我哋其實係以米飯做主食，牛肉咧係一個即係菜啊、餸啊，去佐係佐餐，好過食腐乳啦。就我哋食啲牛肉啦，咁樣去做。咁所以佢係一個輔助。咁但係你會聽到引入日本嘅過程咧，就好西方啊，就係、是、哇，即係身份象徵。 冇錯，咁啊，即係除咗頭先講引入牛肉之外咧，即係引入牛奶都另一個過程啦。即係喺中國二十世紀初民國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希望透過當時啊，即係真係崇洋嘅，即係透過西化嚟現代化。咁所以西方即係拍來嘅嘢咧，都係文明嘅象徵。 小朋友哇，咁可愛嘅小 朋友，好得意嘅小朋友。呢、這個就係梁愛雜誌30年代咧，又叫人之初。人之初下邊咧有個小標題嘅啫，即係咧應該就係寫住雞蛋既好，但牛奶更妙啊。咁就係當時其實咧喺20、30年代有個好大嘅爭論，就是究竟小朋友咧係應該飲人奶定飲牛奶，定係應該食粥水定係飲奶？咁咧，譬如即係傳統中國嘅社會，即係攝取蛋白質，就可能食粥啊、食肉粥啊，透過肉啊、少少菜啊。如果有啲錢嘅，可以食雞蛋啊，去吸收蛋白質。咁但係呢個就係即係蛋白質現代性之爭啦。即係西化之後咧，就覺得牛奶咧係更頭先阿嘉齊講啦，更強，令你個人更強。所以點解即係人哋強國，你而家弱國，咁梗係要學強國食嘅嘢啦。咁所以飲牛奶對細路仔健康好啲嘅，同埋覺得衞生啲啊，可靠啲，甚至乎咧係帶嚟咗男女平權之論添啊。即係要細路仔飲牛奶，除咗係更西方、更文明、更現代之外咧，仲可以釋放婦女嘅胸泡。我嘅即係佢嘅胸泡唔係作嚟餵奶嘅，係自己身體一部分可以用嚟展示。餵奶並唔係女性嘅責任，因為細路仔可以飲牛奶更強。 係啊，到80年代，即係有啲即係我記得係有啲好史塔龍嘅一啲電影都有咧，將牛奶加幾隻生雞蛋，然後就咁飲嘅。即係去到80、90年代，我哋香港都仲係依一套。但係後來而家就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即係原來啊，即係尤其係華南地方好多有乳糖不耐症啊，對牛奶 係 非常之嚴。咁而家先大家先發覺，咦，可能其實可能我哋唔係好適合牛奶嘅其實。 但係牛奶嘅 myth 真係存在好耐嘅，所謂嘅 myth 即係個神話，甚至乎由上海傳到香港啊。我哋香港有一個本土嘅牌子3個字嘅豆奶，大家都好熟悉啦，由細飲到大。但是我哋從來中國人冇人叫豆漿做豆奶，我叫豆漿啊嘛。咁點解叫豆奶咧？ 或者豆汁啦，豆漿。 係啦，豆漿豆汁啊，豆奶呢個字咧就係即係根據即係香港大學即係文學院啊，黃迪安博士佢都有上嚟同我哋傾過偈啦。豆奶係一個 marketing 嘅 technique 嚟嘅，將豆漿變成豆奶咧，你嗰啲媽咪就覺得應該同奶有咁長嘅健康可以強，但係平好多喎，咁又易儲存好多，咁所以豆奶就風行。 係啊，豆奶即係如果 marketing 定位概念有上豆奶啦、無鉛汽油啦，其實無鉛汽油質地同汽油唔同啊嘛，但係加咗無鉛啦，就覺得好似正啲喎。即係通常就係即係科學鉛筆啦、原子筆啦，都係啲咁樣嘅觀念啦，令我哋容易親近啦。 頭 先 Michael 講到咧牛奶呢樣嘢咧，其實當時咧喺民國時期有種爭拗噶嘛，即係佢哋會比較就係人奶好啲定牛奶好啲，跟住其實有研究佢哋都會提到就係其實人奶係好啲嘅。咁牛奶就係一種輔助嘅啫，但係就牛奶係點都好過食粥水嘅，咁所以佢哋就會話咧，小朋友斷咗人奶咧，就跟住飲牛奶。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問題出現，就係嗰啲牛奶到底係點樣去衞生消毒呢樣嘢咧，好緊要。 即係同埋後尾就出現咗啲乾奶粉啦。即係乾奶粉就即係我哋而家認識嗰種 配方粉， 係配方粉嗰種啦。咁啊嗰個咧就最方便嘅。但係當時咧，其實呢啲嘅奶粉咧都有個賣點，就係一定係外國入口，即係都會用外國入口啦，亦都有本土製嘅。但係佢哋就會亦都會擔心就係嗰種消毒嗰個問題咯。 咁所以呢個咧就同即係嗰個衞生觀有關啊。即係外國傳入嘅，就總係覺得好似衞生啲啦。同埋佢好多時咧，即係一啲包括牛奶、奶粉，甚至乎後期嘅煉奶啦，都係標榜兩樣嘢。第一就係、是、三樣嘢，啊標榜外國，標榜衞生，標榜機械化製造。 咁、機械化製造咁啊，自然就係現代化進程啦。 唔係，大家諗下咧，近代中國為咗強國，為咗使到呢個民族嘅體質可以改善，以至到躋身世界民族之林。哇！你諗下做到幾盡？喺食物嘅源頭，咩都係靠牛啊咁樣啊，雖然唔係牛又雞嚇。咁、但係呢啲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幫到個國家嘅，或者咪真係改善到體質啊？有待研究。 真係啊！所以咧，翻到最尾嗰個問題就係咧，食嘢咧，其實咧就冇乜全球化好緊要啊，好多嘢都好緊要，但係最緊要咧都係本地嘅胃啱食。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正話嘉齊咧都有講到一樣嘢嘅，就係話，我哋為咗強國可以去到幾盡，所以強國強身係嘛？正話我都有講本地胃，即係咩意思呢？就係個胃啊，我哋食乜嘢，其實係一種好巨大嘅一個產業。我哋其實你諗下，如果我哋淨係食外國嘅食物咧，啊喺個民族主義嘅旗幟之下咧，就發覺咁你都幾唔愛國嘅喎，係嘛？咁啊點搞咧？個產業又唔掂啦，可能以前我哋食開啲嘢，而家就俾人競爭搶曬啲飯碗。咁呢個咧都可能係即係現代社會裏邊一個好巨大嘅問題。 係啊，因為即係喺即係食物嘅歷史研究都好多講嘅，即係尤其是民國咧，即係所有嘢都可以同 state building 有關，即係國家建構有關。你個人唔強，你個人唔靚仔，係嘛？咁你民族唔靚仔，咁點可以打敗外國人？ 鬱達夫嗰句就係咩咧？我嘅失戀咧。都是中國害，因為中國弱咗我失戀。 所以首先要強。所以咧，食物咧，除咗同飲食有關之外咧，即係同國家建構啊，同埋即係民族主義都有關係。咁以前咧，就好多嘅廣告咧，都有啲民族主義色彩。明明你以為佢唔關事咧，其實原來同國家強大都有關。頭先我哋講到牛奶啦，牛奶就即係鼓勵細路仔飲牛奶啊，咁啊會健康啲啦。咁啊慢慢發展到即係唔係可以個個有錢買牛奶，同埋牛奶本身都係有儲存嘅問題。咁所以後來咧，就喺民國時候有好多引入一啲咧牛奶沖劑嘅飲品，即係擠啲粉。落去再擠少少牛奶就溝溝溝，其中一個咧就係即係比較出名嘅就叫做落口福嘅麥乳精，即係好似麥芽或者麥精嘅飲品咁樣啦。咁啊加啲粉落去，咁啊加啲牛奶，咁你以為飲就係諗住消閒啊解渴啦？唔係嘅，佢嘅標題就係夏季常吃落口福，體弱迎夏全精服。咁啊細題入面仲話咧，如果你怕悶熱啊、失眠啊、體弱啊，常常飲咧就掂啦。即係都係同強體有關，咁強體就自然強國啦，咁都係食住呢一條嘅線嘅， 都係全包㗎啦，飲完就掂㗎啦。 唔係諗下個小民百姓，我哋同國家強唔強大，我哋可能最叻做啦啦隊嘅啫，係咪啊？咁你嗰啲軍隊勁唔勁？你嘅政府勁唔勁？但係而家喺食物都係一個戰場，即係冇我哋之前講到性都係一個戰場啦。咁但係食物都係一個戰場，就每個人都係參與緊呢個國家強大嘅總體戰啊。 即係你食得唔好咧？咁你影響到你自己嘅身體，咁就影響緊成個國家嘅民族命運。所以當時其實你喺民國時期咧，除咗頭先你提到嗰啲，其實我覺得有啲應該似啲咩麥精之類，即係佢應該係好似我哋而家飲嗰啲即係提啲嘢啦，係啊。但係佢會提到好誇張嘅，即係你諗下你而家。你唔會同你個仔講話嗱，你唔飲咗呢杯嘢，佢你國家會冇咗噶啦，你唔會咁樣噶嘛？但係當時就唔係，當時真係個個人都好似你睇翻民國時期個呢一紮咁嘅廣告咧，你真係有一種感覺就係、是、我唔飲係咪真係會影響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匹夫有責， 所以要飲。 所以以前個賣點除咗話要身體強啊之外咧、另外一個賣點嘅就係、是、都係相對於當時即係嗰個歷史情景嘅嗰個國力嘅差距啦，即係。當時即係中國國勢弱啦，同埋即係都係會比較譴責舊文化啦、僵化啦、冇變化，所以變化咧都係另外一個賣點。譬如以即係之前講傳入牛奶之外咧，其實另一種即係主食咧傳入咧就係即係西式麵包、整麵包呢樣嘢。咁所以咧，我哋見到一啲民國嘅麵包嘅廣告咧，佢都會標榜咧，譬如呢、這個就是、當時就比較出名嘅，即係喺南京路咧。當時南京路就呢、這個好即係黃金地段啦。咁呢個叫冠生園嘅餅店咧，佢就標榜變化多端啊，即係變化都係相對於中國嘅即係當時人睇嘅傳統嘅僵化。咁所以當時嘅麵包係咩口味咧？花旗式麵包，我唔知係咩花點為。 美國 美式，你係有個米字咧，奶油麵包、小甜麵包、中西名點，同埋當時都引入咗咧果醬。果醬都係亦都新式嘅嘢，咁、我哋睇另一個咧，都係冠生園出嘅果醬廣告咧，都係即係幾靚嘅，咁都係講嗰啲果醬咧，有一個好重要嘅講法就係係一個珀萊嚟嘅，叫蔡姓珀萊，我唔知蔡姓係代表個地方，相信都係一個外國嘅標示啦，一個珀萊品啊，但係中國嘅果醬啊，色香味味，咁亦都要強調。原料是珀萊，但呢個牌子是中國的亦都是外嚟咧對付一些外來的同樣的產品的競爭。 我不怕，啲零件就是外來的，即係但我哋咧就是中國製造的，所以就非常之好。 可能啱本地位， 係啦，啱本地位，同埋即係有依、這個都有啲意思嘅，係嘛？即係點樣去食嘢，係嘛？我哋要點樣去同其他嘅企業去競爭？同一時間又符合到所謂個外國嘅要求，同一時間你又可以食到外國嘅嘢。因為外國又有外地文化，咁就最正啦，係嘛？咁我又試到啲新嘅東西。 咁但係有另一啲嘅飲料啊，或者係食品咧，都係變化多端嘅。咁但係就未必係即係本地㗎啦。咁佢就係同呢啲對手競爭啦。譬如話你飲料，我哋睇另一個圖啊，就呢、這個即係呢個牌子而家都會知，不過同而家呢個今時今日 其實唔係同一個嚟嘅 藥房冇關係㗎。咁就屈臣氏汽水啊，屈臣氏汽水當時都係變化多端嘅，咁亦都俾到人好多好現代啊、好靈活、好多變化嘅感覺。佢汽水有咩咧？有沙士水啦，而家都大家都知係咩啦，檸檬水啦。有香橙水啦、香蕉水啦，同埋我有兩個我係唔知㗎，有一個只係忌廉水，但係可口露我係唔知嘅，可口露唔知，但係佢入面都會標榜咧幾樣嘢嘅，同樣係衞生啦，同埋全自動化機器製造，咁即係代表咩啊？代表現代咯。 但係咧，沙士水咧係幾得意嘅，有啲幾得意嘅背後嘅含義，因為沙士水其實咧喺台灣咧，佢哋係覺得係可以攞嚟治感冒嘅。 藥嚟嘅， 即係佢哋係藥嚟， 姜啤咁樣 嘅。係啦，攞嚟即係到而家都係，即係佢哋仲會話：，你香港唔係都係用呢一，即係飲呢一個沙士水。我就覺得比較特別，因為其實沙士呢樣嘢對於年青嘅一輩好多都會飲。 有沙士水啦、蘋果西打啦，都係佢哋本地嘅，即係台灣本地嘅即係汽水企業啦，嘗試同即係外國珀萊品競爭嘅重要嘅工具啊！即係我哋就係靠你依啲咧，就同對面啲廠打 嘅。冇錯，咁啊，民國嘅食品戰爭市場咧，即係不限於牛奶對雞蛋啊，或者對肉粥啦，不限於麵包對我哋中國嘅主食啦，又不限於汽水啦，有個主戰場就係對付茶。即係茶嘅競爭對手咧，當時就係咖啡啊！咖啡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食物全球化嘅結果啦，係嘛？ 係啊，因為你知咖啡其實本身唔係我哋而家認識嘅，喺即係咩美洲嗰邊出現嘅嘛，係慢慢再搬到去呢個美洲，然之後再慢慢發揚光大啊嘛。 咁所以咖啡喺民國嚟講咧，都係引起好多討論嘅。當然咧，有啲人喜歡佢嘅，有啲人唔喜歡佢嘅。即係曾經有一啲你睇民國雜誌寫過，即係外國珀萊食品嘅三大害係邊三大害咧？煙、酒同埋咖啡，即係佢哋唔係，亦都唔係完全盲目崇洋。佢知道咧嗰件事咧係雖然刺激神經，但係都會對身體唔係咁好嘅。有啲人仲話：你哋飲咖啡要小心飲啊！你千祈唔好嚟代茶啊！點解咧？因為咧你平時飲茶就幾時飲都得，外國人飲咖啡係餐後先飲，所以咧如果你餐前飲當茶飲咧就會好傷胃。所以同我哋而家認知都唔係差好遠。 係啊，即係咖啡大家都知，即係全球嘅結果啦，全球化嘅結果，最初可能即係我哋知今日就係阿塞比亞啦、阿特尼亞啦嗰堆，咁以前就即係士巴王國同也門中間嘅一個跨海嘅、跨紅海嘅王國，當地嘅一個產品，咁就後來即係隨住即係中世界咁慢慢傳咗去歐洲，咁然後地理就發現咧，發覺咦非洲好適合地種植喎，咁有好多嘅非洲嘅產地南美洲嘅產地變成咗咖啡嘅產地，然後隨住咁推向全球化，咁但係因為佢好適合勞動階層飲料嘅，即係佢食飲完之後又好即係係啊。即係你攰啊，勞動嘅時候就好適合，咁所以佢喺每一個地方其實都受歡迎嘅。咁嚟到即係中國，咁佢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提神飲料啦。咁所以咁，但係同強咁強勢嘅茶比咧，佢都仲係局限於某一種可能，即係叫做西化啲嘅人嘅文化。 冇錯，所以咧即係咖啡同咖啡館咧，特別喺租界咧特別會流行啦。咁我哋即係見到好多即係前輩學者，包括李可凡教授啊，上海摩登嘅研究，知道咖啡館咧亦都係即係民國三大即係所謂建構現代性嘅娛樂場所啊，跑馬場啦，對唔住，跳舞場啦，電影院啦，同埋咖啡館，入面引起好多討論、好多想像、好多思維。雖然啲人覺得嗰啲咖啡精以前唔係叫咖啡因啊，咖啡精咧 係冇益嘅。咁但係咧，嗰個環境好似好有益咁。 係啊，即係我哋講佢世紀末巴黎，即係1880至1890年度咧，到1920、1930年嘅巴黎，可能就係嗰個所謂咖啡館文化嘅巴黎啦。咁所以當你講嘅畫嘅時候，譬如即係嗰後印象派、印象派啊，即係最重要嘅現代主義嘅詩啊、小説啊，嗰、那個時代就係最好嘅巴黎嘅時代。咁、而嗰個時代咧，就係咖啡館飲住咖啡啊，思考一下啲嘢啊，畫下畫啊，睇下嘢啊，亦都有啲你冇錢飲咖啡咩？唔緊要，你送幅畫俾我啦，咁我就俾杯咖啡你飲啦。咁而且儲埋咗好多畫喺蒙馬特，咁呢啲都係當時法國即係廣為人知、好受歡迎嘅結果。咁然後法國呢套文化亦都喺上海有一啲嘅在地化啊，譬如佢都係啲好 high 高級品味啊、前衛嘅嘢。 唔係跑馬場上海摩登裏邊都有提嘅，都係好重要嘅，就係等啲婦女同埋紳士可以展示自己俾人睇，係一個即係被去閱讀、被去欣賞嘅一個場合。咁但係頭先大家提過嗰幾種可能係飲料又好、食品又好咧，都會令人上癮噶嘛。咁呢個即係上癮嘅效果，咁可能就係對於中國人嚟講係有個緊張啊，因為之前冇幾耐或者喺民國時代，可能鴉片呢樣嘢係上癮，但係反而係令到國家弱嘅。咁呢個咁嘅食品啦， 同埋就外來嘅 嚇，都係外來嘅。咁啊，但係頭先大家都提到外來嘅呢啲咁嘅新嘅食品啦，咁可能對於中國就有一啲一定嘅衝擊。但係中國人嘅回應方法咧，就唔係用本土嘅食物嚟對付佢，用本土嘅品牌嚟到去對付嗰啲咁嘅食品。即係呢個咁嘅思考嘅方向咧，我覺得好特別嘅。 仲有一個對付方法，其實真真正正有人提出咧，點樣對付咖啡上癮方法？我喺民國有一個1925年嘅叫《實業淺説》，即係教人即係做工業做製造嘅一本雜誌入邊，有個標題叫《中國咖啡》，就正正就係講嘉齊頭先講，咖啡係好嘅，係提神，但係會上癮，真係冇益嘅。咁不如我哋做一個中國版嘅咖啡。咁佢攞咗個 recipe 出嚟添嚇，咁佢就話一個食譜出嚟就話咧，用綠豆七成，上品茶三成，銅炒焦黑。研成粉末以代咖啡，味甘美有過之而無不及，即提精神，消化功用有過之而無不及，與咖啡可以吻合。不過佢都知道綠豆咧係寒嘅，但經過炒焦之後咧，應該係性温係冇問題。當然啦，這個最尾應該唔成功呢個產品啦。 我到時一間 綠豆 問你攞依張翻去買， 你想沖杯啊？ 係啊，試下睇有幾咩味道。 但係咧，當時我諗咧，咖啡廳咧係一種咧好新嘅場所，其實應該係有無限嘅想像空間同埋遐想喺入邊， 好多好多想像空間。譬如話，即係曾經亦都係李可凡教授佢有做嘅研究咧，就係當時有個文人啦，就叫做張若谷，佢寫嘅文章咧就話咧，咖啡館咧真係好好啊，有三大好處。第一，刺激思維令佢寫作啊。第二，可以有朋友長談。第三呢個關鍵啦。有漂亮嘅女士型 啊，哦，所以男士型唔係好受歡迎， 應該似乎唔係好多男士型啊。 係啊，即係當時大家知道民國譯呢個 inspiration 都係煙絲波女傳啊，即係煙絲波女蠢啊，就係有啲煙啊，有啲咖啡啊，咁成個即係靈感咧就會出嚟。 咁同埋佢話即係咖啡館通常你會行過，佢哋話行過咖啡路，如果你聽到有爵士樂。聞到有香氣，望到有靚女，就知道你經過咖啡館，你話幾大嘅想像空間？ 好靚嘅成件事。 喂，真係悶悶地下就寫下嘢，寫寫下冇嘢，即係冇乜好靈感嘅，上去飲杯咖啡。 咁但係咧，亦都話俾我哋聽咧，其實食物咧，除咗食嘢本身嗰個定位之外咧，嗰、那個空間感咧，亦都係非常之緊要。 係啊，不過即係調翻轉講咧，就係你係一個飲咖啡嘅人，一個飲茶嘅人。或者是一個飲酒的人呢，其實都好似係即係有唔同嘅定義嘅，即係背後你係一種點樣嘅人，就算係作家都好啦，咖啡類嘅作家、茶類嘅作家同埋飲酒類嘅作家咧，其實係三種唔同嘅。你睇睇一個組合，睇即係 歷史研究可能要有三種飲酒。 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究竟邊一種嘅作者或者邊一種嘅文化人咧，代表啲乜嘢咧？可能係一個即係相當有趣值得討論嘅話題。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即係有趣嘅，即係咖啡館嘅一個嘅想像。咁我哋話即係30年代係好多嘅作者係覺得哇，咖啡館係一個好嘅一個東西，同埋我哋會覺得咧啊，受啲西方文化喺度咧，我就會去飲咖啡，就代表咗咩樣嘢咧？就係就邊個係有洋化嘅一個身份，代表個現代社會。咁而當時其實唔單止係頂尖文化人咧，有一種咁嘅外來身份嘅想像。 點解咧？因為好重要嘅就係當時嘅現代民國嘅普通人咧，普通庶民階級咧，都有開始有所謂辦公室啊，白領階層咧喺上海出現，而呢一種嘅白領階層咧，亦都開始過緊一種所謂都市或者城市嘅生活。喺呢一點上面咧，對於中國社會嚟講咧，係一個幾新鮮嘅體驗嚟嘅。我過一個商業嘅洋行嘅生活，去啲銀行度工作，然後經過一個即係好洋化嘅上海嘅街道，過一啲西式嘅文明嘅一個社會。咁呢個咁樣嘅生活咧，喺當時都有知一啲嘅雜誌啦，即係之前我哋好講過，譬如上海嘅好多嘅各種嘅雜誌，係形容或者建構我哋點解點樣去過呢種新嘅西式嘅生活。咁其實都係一種好嘅想像嚟，即係話我哋點樣話中國去到現代化啦啊！我哋其實依個一條路咁樣，你咪好咯嗱，大家又過得開心，又舒服，又有嘢食，又有咖啡飲，咁仲有咩唔好咧？咁樣咁但係依個嘅中國大家知道，即係37年之後，依個開始慢慢咧，依個上海嘅摩登咧都慢慢開始步向完結。 係，即係唔單止話，即係我要迎接你嘅即係現代化生活方式，我仲要俾你過得好啊，仲要話即係用我哋本土嘅方法去同你競爭，競爭。我頭先我有少少嘢要澄清，頭先我哋講就有競爭個果醬競爭，頭先我哋出個冠生園嘅一個果醬，我哋就有個幾個字就叫蔡姓柏萊，我就以為蔡姓係一個地方，後屘我哋睇完之後，蔡姓柏萊個蔡姓其實同蔡蓬蟹一樣，即係我係叻過你， 更 叻過外勞， 跑贏你， 係啦，我係用你嘅概念，但係整中國嘅果醬，所以贏你。咁喺中國嘅出現的一些即係西式嘅咖啡館有咩特色嘅？頭先講過，除咗音樂啊、咖啡啊、香味之外咧，即係佢哋覺得欣賞女侍應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方式。係我仲可以過咖啡館嘅生活咧，過得好過可能原本啊喺西方嘅咖啡館都未定，因為有中國嘅女侍應喺度啊嘛。 喂，但係大家諗下喎，其實除咗有美女嘅侍應喺度招呼你之外，去咖啡館嘅女士係咩人咧？在民國時代可能都是有知識的有家底的。咁即係咩意思呢？就是在那裡出現的女性除了美麗之外除了是可能新潮之外還是即係一些很理想的在現代裏面的女性的角色。 冇錯，以前民國很多雜誌都話很多女性都去咖啡館那裡流連。咁所以咧，亦都引起好多當時去咖啡館嘅啲學啲文人雅士啊，嗰啲知識分子啊，咁亦都忍唔住咧，即係有時要作下詩咧嚟到去啊，即係講下當時見到嗰個影像。咁所以咧，我今日就即係重金禮聘咧，就請阿卓然咧幫我哋讀一首咧民國講咖啡館侍女嘅詩。 即係咖啡館侍女都可以寫詩，真係不得了。即係佢依個我哋係咪有帶到圖嚟？ 係啦，有圖可以即係睇下。 可以睇下嗱，依個依我嗱淨係讀。即係其中最後嘅一段啦，佢有一段就係講佢見到個女仔之後啦，佢就講話咖啡中無端攝入了你的倩影，我也無端地把它灌入了我的回腸。哦，醉人的苦酒，悶人的苦酒啊！我消沉已久的心情，竟給你湧起了小小的波浪。哇！真係～好 心硬一硬， 襯曬我哋個題目啦！你諗下佢點樣啊？佢見到嗰個咖啡裏面盪漾住嘅就係嗰個女侍應嘅倒影，有食唔食啊嘛？最大我極一夜飲曬， 都回腸， 都回腸，將你吞咗。 一樣嘢，我哋而家咪好興嗰啲咩？個男仔送完個女仔翻屋企之後，跟住個女仔就會問個男仔。你唔喺屋企飲杯咖啡？點解係要飲咖啡？ 飲茶或者飲杯酒啊？ 係啊， 飲咖啡。 嗱，我講即係嗱，你都攞咗詩啦。我哋即係講都講啲文學。即係當時譬如有啲寫，譬如有個小説叫《在巴黎大劇院》啦。咁佢講咩咧？就係佢同個女仔睇戲，即係兩個睇戲咁。咁然後咧，佢女仔打字，佢咧就俾個曬嗰根咧個女仔就接住，即係佢打字啦。但係一次之後攞翻嚟咧，佢聞咧個女仔啲 唾液。 係，佢就覺得好 好衞生， 高興啊！即係好舒服啊，好快慰。 咁冇咁又 就即係好勁嗰陣時，同埋即係亦都有所謂梅雨之藉啦。就係、是、我哋正話收工放工擔遮，見到個女仔，我遮佢唔遮佢，遮佢唔遮佢，我有好多想像，又會唔會帶佢上去飲咖啡咁？咁然後最尾個女仔走咗啦，即係咁，即係有啲咁樣嘅小説啊、詩歌啊，係當時嘅社會氣氛。咁代表啲咩咧？其實我欣賞嘅部分係嗰個個性嘅解放嘅部分，即係佢哋開始覺得，咦，佢有啲嘢係有個自由嘅空間，有自由嘅空氣喺個社會度，而嗰啲嘢咧唔係被講到即刻俾人打死啊！你唔道德啊，問題，而大家開始諗內心，你 咁你擔遮問題咁梁即係青蛇白蛇梁咗，咁你有冇遮？咁都有擔遮呀，都有呢啲嘢。咁點解嗰啲嘢係禁忌呢，或者唔係禁忌呢？咁所以上海摩登裏面或者民國嘅時候嘅氣氛，隨住飲食啊，都打開咗一個新嘅空間，外來嘅文化就話：咦，其實有啲嘢都可以做嘅，都未必係好多禁忌呢。 冇錯，咁呢個即係除咗係話一個對於西化嘅仰慕啦，當然喺現代性嘅仰慕之外，其實都係對於自由嘅仰慕，因為你見到好多民國嘅文章入邊講，即係唔係淨係去睇靚女嘅，講真，真係亦都唔係淨係去寫詩為自己嘅。你見到好多嘅文章啊、小説，甚至乎報道都話有一啲即係達官貴人，一啲即係甚至乎革命分子啊，都特登喺茶樓酒館唔傾，去咖啡館嗰度傾，即係可以傾得長啲，可以傾得自由輕鬆啲。呢一個咧都係有一個自由嘅標籤喺咖啡館上。 不過咧，你哋咁樣講到即係有關咖啡館啊，你都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是、去咖啡館好似代表住文明。其實當時咧，另一樣代表住你自己身份或者文明咧，就係、是、去食西餐。 冇 錯，即係當時咧有一啲幾著名嘅西餐廳噶嘛，喺民國時期，譬如咩一品香啊之類嗰啲咧，聽落去一品香，我哋就一定會覺得 佢 哋食中菜， 唔係上海菜啊。 但原來唔係㗎，原來佢係食西餐。而當時食西餐其實對於中國人嚟講係一種挑戰嚟㗎，因為咧唔係人人都識用刀叉。即係有當時亦都有好多一啲小説嗰啲咧記載咗，就係當時啲中國人點樣去食西餐而出咗洋相。譬如係咩？譬如佢哋唔知道飲湯，佢哋唔明點解啲湯係攞個盤嚟載，即係我哋用西方嘅湯用個扁啲嘅碟嚟載，佢哋唔識用匙羹啦。咁佢哋成本咁樣攞起啦，甚至乎有啲就係話咩咧？食麵包嘅時候咧，佢唔明點樣湯開個麵包咧，就真係好粗魯咁湯開咗個麵包之後咧，就連自己都。即係連自己的手指都刮傷咗呢啲咧，係長期即係喺一啲小説裏面咧都會有記載。但係調翻轉講，佢哋都會好趨之若鶩就去食西餐，因為其實一種身份象徵。最特別就係咧當中其實梁啟超都有講過話，佢自己去完日本翻嚟之後咧，啲人揾請親佢食飯咧，都帶佢去食西餐。其實佢就因為好多人都覺得佢係一個好開明嘅分子。開明嘅分子就一定係要食西餐，我唔可以帶你食中餐嘅，咁樣係會貶低咗你嘅地位。所以你會睇到就係當時其實 中餐大保皇啦，係嘛？ 所以你係有種咁嘅。 我諗起咧食西餐，即係其實都唔可以怪好多普通嘅中國人喺好長喺民國時間，佢哋唔識點樣食西餐。基本上嗰個所謂 table manner 點樣去用適合嘅餐具，喺西方世界都係一個身份階級嘅象徵嚟。係咁，但係我記得我即係自己兒時細路嘅記憶。就是我爺啊，帶我去食西餐咧，咁佢都係即係好有教育嘅人嚟嘅，咁佢就會好著意教我每一道菜你點樣去食， yeah. 你點樣用個羹，你唔點樣去處理嗰個湯碗，咁啊即係呢啲都係一種點講咧，可能係現代嘅。教育啦，點樣去等我可以步向一個比較可能有教養嘅表現嘅一個教育嚟。 Exactly， 即係三把刀、三把叉，上面有兩隻羹嚇，由外邊食到內邊嚇，食完之後擺喺正中間，同埋轉個盤係嘛？呢啲嘢其實係一套好嚴格嘅一個規則嚟嘅。咁但係即係你都知道，其實我哋以可能喺而家依十年啦，即係千禧年代之後咧，反而依啲嘅規則，反而大家都冇咁緊守。即係我哋以前細個可能都要好習慣啊，就算揸刀嘅方法係咁揸定咁揸，其實都有唔同嘅考量。但係而家可能大家食嘢麵包啊嘛，我中意搣開佢咪搽牛油咯。而家今時今日，可能香港人面對住依啲嘅所謂嘅西方文化。亦都唔會覺得佢一條死戒律，我鍾意咁食咪咁食囉。咁反而呢種可能先係更加接受到即係唔同文化融和嘅結果。如果太計算呢啲呢，反而先至係你覺得嗰啲嘢係外來。 不過有時食嘢可能就嗰、那個所謂規矩呢，同埋中間你會唔會出洋相啊呢啲咁嘅考慮呢。首先即係呢個可以話好 colonial 嘅。好被殖民嘅一個感受嚟，咁但係即係你換翻個角度嚟去睇，你如果能夠去學習到人哋嗰種禮儀規矩，亦都未嘗啊，唔係一種尊重他人文化，同埋提升自己喺世界嘅地位啊，或者強國嘅一個表現嚟即係我相信其實中國人可能到今時今日，我哋所謂國際地位已經開始提升，我哋反而應該思考一下，係唔係可能喺由飲食開始學習下人哋嘅文化和規矩。都唔係一件壞事。 係，我頭先我即係都講下啦，即係臨尾即係正話有講到咩巴黎大劇院啦、梅葉之席嗰啲，即係小市民嗰啲嘢。即係喺接受現代化嘅過程裏面，可能日本 即當然不是大政時候接受，但大政時候都是所謂大政民主時期啦，即超和之前大政那幾年有幾年是即是所謂的民主化啦憲制化之後，即成個氣氛開始嘗試去講好多不同的革新的結果的一個時代，即二十年代到二十年代中期那段時候。咁我哋話當時其實有啲作者，譬如日本的作者叫谷崎潤一郎，咁佢寫咗啲好瘋狂，我認為真係瘋狂不得了嘅一啲小說。佢寫一個古仔叫美食俱樂部，佢就美食俱樂部咧就真係。真係深夜節目，真係先可以講。最尾咧，佢哋嗰班人咧係一班有錢嘅日本嘅階層，即係啲佢哋有講，即係因為唔同嘅投資揾到錢。我懷疑而家睇翻係滿洲國嘅啲投資，好多錢。咁但係佢哋追求食物已經追求到一個淹悶嘅地步，所以佢哋要點樣咧？佢哋要揾一班女仔，然後喺女仔嘅身體裏邊。通過佢身體接觸身體女仔嘅唔同嘅部位，去尋找模仿，好似分子料理咁啊，模仿翻一個食物嘅味道。然後嗰班人咧就。喺度不停咁樣去嘗試，用嗰啲嘅嘢咧去感受唔同嘅味。啊，依、這個就係甜味啦，依、這個就係酸味，仲有辣味啦，同埋依個就係好似食緊龍蝦嘅點點點咁樣。咁然後就寫咗個美食俱樂部嘅小説出嚟。咁當然你而家咁睇就梗係佢哋班友係咪有問題㗎、變態㗎咁？但如果你進入翻谷崎潤一郎嗰個背景、嗰、那個文學嘅前衞嘅文學，同埋大政嗰個思想氣氛嘅時候，你會知道，即係當時嘅日本人都係面對住即係外來嘅文化，同埋日本當時已經強。即係嗰個所謂嘅強勢嗰個自強嘅時候，佢哋對好多嘢都有信心，所以先至容許到呢種各式各樣即係所謂離經半道嘅，都係一種奇異嘅飲食文化。 唔係，所以諗下去到所謂現代嘅時候，當温飽已經唔係好大嘅問題，咁我哋人係追求啲咩咧？到今日我哋講飲食啦，其實可能係講味道，而唔係普通嘅味道，唔係食物嘅鮮味，而係一啲好特殊嘅。即可能是令我哋覺得會好奇怪、好官能刺激嘅，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分子料理就係一種呢樣嘢，即係你食緊咗呢一粒嘢，你但係原來你唔知個粒係咩嚟。 冇錯，你唔係品嚐緊個粒嘢嘅味道，你係品嚐緊身份嘅味道。 你要估下佢其實係咩嚟噶？ 同埋一啲都唔平啊嘛，即係你一定有個 佢唔貴你就唔食。 係啊。 係啊，即係我哋上一個星期都講過啦，兩蚊啤酒啊，解決唔到問題嘅。同埋今個星期都講啊，食分子料理都淨係除咗食味道之外，都食好多錢嘅。咁啊，飲食系列咧，依兩個禮拜講完啦，咁啊，下一個禮拜再見。Thank you.